你好，我是徐飞。今天和你分享的主题是 Ashton Tate 桌面数据库王者的兴衰。提起 Ashton Tate 这个公司啊，可能很多人已经毫无概念了。但是 DBBase 作为其一款产品，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程序员脑海里，印象肯定还是很深刻的。在 Ashton Tate 最辉煌的时候，个人计算机上的数据库都是 DBBase。但是 Ashton Tate 这样一个在桌面数据库领域占有统治地位的公司，衰败起来却也非常迅速。那今天呢，我就来讲讲 DBBase 和 Ashton Tate 的兴衰。Ashton Tate 公司是由乔治·塔特和哈尔·拉什利于1980年创建的。他们从当时在美国宇航局的喷气推进实验室工作的韦恩·拉特利夫那边拿到了一个他写的一个叫做 Vulkan 的程序授权。Vulkan 最初跑在 CPM 的操作系统上。Ashton Tate 拿到授权以后，将其改名为 DBBase， 并开始对外发售这个产品。作为一个单机版的数据库 ，DBBase 有一个数据库引擎、一个查询引擎、一个报表引擎和一个查询语言 DBBase Language。后者并非是 SQL， 而是一种相对更复杂的编程语言。这种语言非常好用，深受用户欢迎。它可以让用户直接开发应用程序，解决实际问题。DBBase 开始发售以后呢，就非常受欢迎。1982年 IBM PC 机发布的时候， Ashton Tate 很快就把这个非常受欢迎的 DBBase 程序移植到 DOS 上来。没过多久， DBBase 就变成了 IBM PC 机上最受欢迎的程序之一。那有一次调查表明， IBM PC 机上最流行的软件的前三名分别是 Lotus 123报表软件、 Word Perfect 文字处理软件和 DBBase 数据库。前两者在我之前的专栏里面已经介绍过了。那 DBBase 软件呢，当时采用的是解释执行的方式，而非编译执行的方式。那这比较像 Basic， 但不像后来的高级语言，比如说 C++ 呀。那这样做的好处呢，是让应用程序的开发和调试变得非常方便。用户呢，可以实时测试新的语句是否正确，而不需要先编译。那不过呢，也带来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执行效率低。另外啊， DBBase 的编程语言是一种非常简单易学的语言。那稍微有点编程经验的人，只需要看看手册，很快就能编出功能强大的应用程序。尽管 DBBase 的售价高达$700，但这两个特点还是让很多的个人和企业的开发者蜂拥而至啊，掏腰包购买 DBBase。PC 机上的第一版 DBBase 被命名为 DBBase 2。那其实呢，从功能上来说，和 CPM 的区别并不大。但是呢，因为 bug 已经被修得差不多了，所以 Ashton Tate 觉得命名为 2 的话呢，会让用户觉得这个版本更好。1983年 Ashton Tate 又发布了 DBBase 2 Runtime。 这个新版本的产品允许开发者开发出 DBBase 应用程序以后，可以把应用程序和 Runtime 一起发售给他们的客户，而不是像之前那样客户必须同时购买 DBBase 和应用程序。这个 Runtime 的发布让 Ashton Tate 的 DBBase 销售业绩又上了新的高峰。在1983年， DBBase 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桌面数据库的统治者。这一年的销售业绩也让 Ashton Tate 顺利的在年底 IPO 正式上市了。1984年 Ashton Tate 发布了 DBBase 3， 这是 DBBase 数据库上的一次大升级。与此同时， Ashton Tate 也做了一个非常大的改变。那 DBBase 之前的版本呢，都是用汇编语言开发的，而 DBBase 3 是用 C 语言开发的，因为 C 语言可以让 DBBase 很容易的移植到其他平台上，但是呢，汇编则很困难。照按理来说，这是一个好事情，但这次 Ashton Tate 偷懒了，他们决定使用一个工具把汇编代码直接翻译成 C 代码，然后在翻译的老版本上继续开发新版本。而问题是，翻译过来的 C 语言可读性和可维护性都不是一般的差，这为 Ashton Tate 后续的问题埋下了隐患。那不管怎么样， DBBase 依旧是一个大卖的产品。 Ashton Tate 在个人计算机的数据库市场的地位越发稳固。1986年， Ashton Tate 发布了 DBBase 3 Plus。 那这个版本呢，增加了菜单功能，有了菜单，用户就可以更方便的使用 DBBase。 然而这个时候市面上的风声变了，一方面呢，是用户希望 DBBase 可以提供更复杂的功能，但是复杂的功能和易用性是非常矛盾的。 Ashton Tate 显然没有在这两方面之间做好取舍。那另外一方面，这个市场呢是如此的诱人， DBBase 的各种竞争对手也纷纷登场了，比如呢我们比较熟悉的 Foxbase 和 FoxPro。 Ashton Tate 的 DBBase 的产品还有一个问题，不同版本之间的语言大体相似，功能大体相似，但是向后不是100%的兼容，而开发者在不同版本上需要做一些调整。 DBBase 的克隆产品对 DBBase 发起的进攻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方面呢是这些产品往往都不是解释执行的，而是带着编译器来的，编译执行的效率更高。另外一方面呢是这些产品给 DBBase 增加了很多的新功能，比如用户自定义函数，而这些东西呢是开发者盼望已久，但是 Ashton Tate 却没有开发的。于是呢 Ashton Tate 许诺在下一个版本里会自带编译器，但是令 Ashton Tate 没有想到的是，因为之前偷懒，现在的代码混乱，在上面开发一个编译器很困难。但是 Ashton Tate 还是觉得自己家的产品占统治地位，所以没有编译器也不至于有什么大问题。1988年 Ashton Tate 发布了 DBBase 4，这个版本成了 Ashton Tate 的终结者。一方面公司食言而肥，没有在产品里面只有本来就许诺的编译器，另外一方面呢，这个版本和前面版本的兼容性更差了。不仅仅如此，这个版本的效率不但比竞争对手差，比自己的第三版也要差很多，而且呢，这个版本开发的很匆忙，无数 bug 都没有好好刷，总结起来说这是个半成品。无数的客户开始投奔其竞争对手，Ashton Tate 的市场占有率从 63% 掉到 43%， 其中很大一部分还是老版本的客户。产品不好卖，公司没有盈利，就开始大规模的裁员，这又影响了后续版本的开发。稳定版的 DBBase 4 1.1 一直到1990年才发布，而到这个时候用户已经持续不断的奔向竞争对手的怀抱了。 Ashton Tate 回天乏力， Ashton Tate 开始打算卖公司，和 Lotus、Informix、Symantec 以及微软等诸多公司讨论合并问题。那不知道是不是报价的问题，最终令人大跌眼镜的是 DBBase 竟然被 Broadland 收购了。而之所以让人大跌眼镜，是因为 Broadland 自己就有一个 DBBase 的克隆产品 Paradox， 也是 DBBase 的竞争对手之一。 Paradox 的技术上比 DBBase 先进很多，卖的也不错。那果不其然，买了之后Broadland 自己的产品 Paradox 和 DBBase 打架的局面在内部愈演愈烈，搞得两个产品都卖得不好。当时操作系统正向 Windows 迁移，而微软给桌面数据库准备了一个叫做 Access 的产品，同时微软又买下了一个 DBBase 的竞争对手 Fox Pro。 所以伴随着 Windows 的全面铺开， DBBase 的东家 Broadland 又自己忙于左右互搏， DBBase 很快就衰败了，从此退出桌面数据库的历史舞台。总体来看， DBBase 的成功主要是顺应了时代的潮流，提供了好用的产品。而 DBBase 的失败，一方面是因为自己的产品的竞争优势并非有很高的准入门槛，另外一方面是自己的产品除了优点以外还有很多的缺点。但是最本质的还是一家公司取得优势以后开始肆意妄为了。我们常常说客户是上帝，客户是衣食父母，肆意妄为的企业从来都是没有好结果的，只是结局来得早点晚点而